当奶奶看到了 Williams 秒变热恋中的少女，激动又羞涩。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这就是我70岁的时候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样子吧。我说，你70岁的时候，周杰伦估计不开演唱会了。按年龄推算，应该是70岁的你去看50多岁的 TFBOYS 的演唱会的样子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一起来听周杰伦《回到过去》。 追忆流青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第三届致敬经典969电台新车演唱会《忆那些年》即将唱响，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969电台新车演唱会，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。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

这张原本是 The Two Sides 另一面的专辑，一拖再拖，加上了两首新歌，终于堂而皇之的推出了。 昼夜你不再徘徊，那阴沉的远方开始打雷。 华星时代的 Eason 还在摸索国语市场，还在走偶像路线，所以你能在一滴眼泪里听到还在走学友唱腔，陈奕迅故作忧郁地唱着感情约。而在英皇时代，特别致谢加上包办全碟歌词的林夕，杀伤力终于无比强大。你的背包简约而不简单，谢谢侬，最有 Eason 本色，好唱又好玩。疗伤圣药亦有你会不会想哭细数到了，末了还可以借着狂人月季愤世嫉俗一把。而在环球时代，陈奕迅的粤语越做越洒脱，你见不到他窝在沙发里恨恨地捏碎若干西红柿，然后怨怨地唱离开你60年，但愿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也见不到他呼天叫地爱爱爱爱到要吐。 会爱上那种感觉， 娶妻生子的陈奕迅专辑里想要带给听众的讯息，由原本的苦情滥情转为 Life for Today 式的思考，生活不单单只有惨烈的爱情。陈奕迅最开始的打算是在06年底推出一张双 CD 的专辑，一面粤语一面国语。陈奕迅想用 AB3 的方式来阐述一首歌的两种语境下不同的味道，但显然这么干唱片公司是不大乐意的，于是最终分开了，再删一点加一点，一张所谓全新的国语专辑就这么出炉了。 从来不肯试着想谁，风雨洒过几条街，我也不受谁威胁，颓废混杂着烟味。 经典99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陈奕迅淘汰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相思被隐忍的人不知

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在职场待久了，2016年这一年，我明白了，无论你多么善良，都会被人说长道短。人难做，别人嘴里的善人更难做，所以也就懂得了随心而活了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，他人想要算计，就由他伤脑筋吧。

暖你的心灵。 失恋了该听什么样的歌曲呢？有人说我可以爱你爱得不顾一切，但我不会觉得失去你也失去了一切。分开之后需要面对的也不是寂寞，而是工作。爱情的路再难走，并不妨碍人生路走得健步如飞。错过了这段花期，还有下一个春天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一起来听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。祝你新年快乐。 追忆流金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，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。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，揭开你的青春日历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相信自己的路，红尘中有太多茫然，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，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超速驾驶的危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，但车速过低的风险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。首先，车速过低本身就是一种违反交规的行为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，大部分驾驶员都会非常关心最高限速，因为一旦超速被抓拍，就会面临扣分和罚款的双重处罚。但是高速公路上的最低限速却往往被驾驶员所忽略，事实上低于最低限速值 20% 以上时，也会被处以200元扣3分的处罚。其次，车速过低会极大的增加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的概率。由于低速行驶的车辆车速明显低于其他车辆，所以其他车辆必须采用刹车或者超车的动作来避免与前车发生碰撞，这时慢车就变成了路中间的一个移动障碍物，一旦后车反应不够及时，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说到这里，到底是哪些行为导致了龟速行驶呢？最主要的一个难逃其咎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玩手机、打电话、发微信、刷微博。有些驾驶员驾驶时就如同耍杂技，三心二意都算是往好了说。再看看这时他们的车速，限速60的地方开30，限速100的地方开50，这样的情况现在变得越来越普遍。为了你，更为了你的家人，请放下手机。 第二个容易导致龟速行驶的原因就是新手上路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最应该被给予理解的原因，但这也并不是可以龟速行驶的正当理由。刚拿到驾照的朋友开车上路行驶，身边的人给的最多的忠告一定是慢点开。这是因为新手对于车的性能以及自己的动作无法做到充分掌握，车速较低时，相应的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出反应。但不论如何，一旦行驶在正式道路上，就要严格遵守道路的最高与最低限速，克服自己的紧张情绪，与大部分车保持相同的时速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事故。第三个导致龟速行驶的原因，相信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，那就是找路。不熟悉道路的驾驶员为了辨别道路，会降低车速来观察周边的路牌与建筑物，但在不知不觉中，这些人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龟行侠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温馨提醒您，如果需要找路，那么请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后使用导航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注定无处可逃，当我尝试认清了答案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